好，第四節回嚟啦。嗱，我应承大家嗰个广播剧，我写到就嚟埋尾啦。 如火如荼啊！ 不过我真系我惊要成节，起码二十分钟先讲得晒，因为写到好长。 会唔会剪开佢啊？一个个 chapter， 剪一个个 chapter 啦，连系啊，一次过讲好啲。咁啊，唔知点解太耐冇写，一写写到好鬼长。不过写咗第一个之后咧，习惯咗好快噶啦，写第二个。你话喂，我哋又轮到我哋吓。好像人哋嗰啲咩空中信箱，读读啲读者来信，真系真系好多谢你哋，系啦，系咁投稿落去我哋嗰个通讯站咧，系啊， 写咗好多， 系啊，一个写开咧，个个都想写，有啲仲有啲有 PM 嘅， 冇办法啦，即系讲咧，我都明嘅，即系对住个镜头咁多人，始终都好讲勇气嘅，咁所以都好感激大家，即系可以咁踊跃去投稿， 系啦，我想大家再勇敢啲咯。写即系俾咗我宁愿上讲咧，佢写咁多字都好大镬。 哇！我真系吓文笔唔好啊，真系写唔到咁多字。 系啊，你讲咧？ 咁啊，我讲个短噶啦。咁其实咧呢一个故事咧就系由阿网友冬天长投稿嘅。咁就系、是、系啦，阿太仔啦，哎都爆咗人哋。咁佢咧就系讲佢一个关于以前细个住喺安置区嘅一个经历啦。咁以下落嚟，我觉得我用我第一身嘅，即系用佢第一身代入佢个角色去讲咧，就会比较清楚啲，大家冇咁乱啦。咁讲翻啦，细个嘅时候咧，我就成日去区入边咧一个公园玩嘅。咁记得有一个男人咧就成身纹身，咁啊身边咧就带住一个小朋友啦，细路女啦，咁就嚟玩嘅，日日如是。咁有一日咧，嗰个女仔咧就着咗一件红色嘅公主裙啊嚟公园。咁原来咧又特别嘅，因为咧嗰日咧就系呢个女仔生日啊，咁呢件呢条裙咧就系佢妈妈就送俾佢嘅，咁所以咧佢就着埋去，然之后就由佢妈咪咧就带佢去公园玩啦。 嗯， 咁喺呢一个咁静嘅晚上咧，咁应该同一日啦，我谂，咁就喺区入边突然间有个就突然间火烛啊，咁第二日朝早嘅时候咧，啲查客啦咁就喺度谈论紧即系前一晚个火警啦，咁原来嗰、那个。原由咧係有人打射火水爐，咁、隔咗幾個月之後咧，咁成班我哋成班細蚊仔咁都繼續去翻公園玩啦。咁突然間咧，有個女仔就衝過嚟就問：啊，可唔可以侵我玩啊？我哋全部小朋友就呆咗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個成身都用紗布包到密密實實嘅，原來就係嗰個著紅裙嘅小朋友、那個細路女嚟嘅。咁冇啦，大家始終朋友仔咁啊，好歡迎佢啦。咁啊喺玩，咁大家一齊玩捉伊恩啦，玩得好投入之際咧，咁有個男仔咁啊想捉佢啦，就錯手咧，唔小心就拉開咗冚住佢塊面嗰條面巾啦。咁啊，全場望到就鸦雀无声啦，就静晒啦。点解呢？因为佢块面满面布满晒烧伤嘅伤痕啊，好吓，即系咁吓人嘅景象。咁呢班小朋友，即系我哋呢班小朋友都勇敢啦，就都冇讲啲咩，都冇吓亲我哋，咁依然都继续同佢玩啦。直到入黑嘅时候咧，呢个细路女就突然间同我哋讲话：，佢要搬走啦，大家以后都唔会再见噶啦。咁冇耐咧，就见到佢妈咪行过嚟，就拖住佢嘅手，咁就一齐走啦。咁睇住呢一个细路女咧，佢唔净止成块面烧伤，原来喺见到佢拖住佢妈妈对手嘅时候，露咗手出嚟啊嘛。咁啊～原来啊，佢两只手都好严重被烧伤，咁啊望住佢哋逐渐远去嘅身影咧，咁我哋成班细蚊仔都冇嘢好玩啦，咁一齐翻屋企啦。今晚又特别好送啊，咁啊成我哋几个细蚊仔嘅屋企人咧，咁都喺门口咁啊分享食物啦。咁喺食紧饭嘅时候，咁突然间提到隔篱嗰个细路女着红色裙仔嗰个细路女嘅事啦。啲大人咧个样咧就即刻变晒啦，就异口同声话：，哎，细蚊仔唔好乱咁讲嘢。原来呢一家人咧系因为嗰场火警咧，成家一齐葬身火海， 成家死晒。 系，就系咁啦。 哇， 好得人惊呢个真系。 哇， 阿东城咧，真系哇，真系好好好好心机嘅， 真系，大家可以睇埋佢即系其他啲故事咧，都好不寒而栗嘅，佢有好多个都 系啊，佢咁啱，佢都有写个讲水鬼嘅， 嗯， 系啊，佢话诶佢话记得嗰年咧，我只狗岁。我媽咪是泰國人，每隔幾年就會回泰國搞個身份證，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泰國你離開得耐咧，個身份證的麻煩。咁每隔幾年咧就翻去提辦理嗰個身份證。咁喺泰國落機咧，佢啊媽咪同埋佢媽咪個妹咧，即係佢姨啊，就嚟接佢機，即係始終嗰啲身份咧、啲輩份咧搞錯。咁佢阿姨咧就好，即係幫佢拎行李啊，三個人搭的士，坐咗半個鐘頭咧，就翻到屋企啦。咁佢哋係翻屋企就唔係住酒店嘅。咁首先咧，佢話佢想形容下嗰個佢屋企附近嘅環境啦。間屋咧就喺個河邊嗰度起嘅，咁就好似大澳嗰啲水上屋咁咧，即係係啦，有幾隻長腳 木屋仔咁樣， 係啦，撐落個地下嗰啲咧。就但係佢哋又比較矮嘅，通常咧就三米左右啦，喺個河面度。間屋咧就喺路邊嘅，每一間屋都有條。有道橋搭出去咧，就方便你上船。咁啊，嗰間屋咧，離個河嗰條橋咧就有五六米長啊。間屋咧就用嗰啲用木搭成嘅，跟住用啲鐵皮咁包住啦。就分別有兩層嘅，有500幾尺喎。咁啊，上層就下邊嗰層就500幾尺，上邊嗰層咧就300幾尺嘅。 起到兩層 嘅。係啊，咁就係佢係一佢話好簡單嘅木屋，其實咧就起兩層就唔簡單嘅，嗰、那個骨架要做得好好嘅。咁啊，佢嗰招咧就搭飛機。去到當地咧就2點幾，咁佢哋翻到屋企放低行李咧，就同阿姨一齊去食嘢啦。咁阿姨又買咗好多餸，就準備嗰一晚咧就煮俾佢哋食嘅。 就去洗塵。 係啦，嗰一晚咧就落咗毛毛雨，咁啊7點幾咧佢哋食飯，食飯嘅時間咧就聽到有人唱歌，喺唱嗰啲泰文歌咧，佢就問阿媽你聽唔聽到？佢話冇，我四周圍望下。好似喺度橋嗰度傳過嚟嘅，咁啊當時佢想起身行埋到橋度睇下咩事啦。佢媽咪就問佢：我哋做咩啊？佢話：我想去睇下啫嘛。佢媽咪就同佢講：夜晚就唔好行出去嗰條橋度。佢話跟住咧，佢阿媽就同阿姨細細聲嗰度講啲嘢，唔想俾佢聽啦。 指指浸浸。 係啦，指指浸浸。佢媽咪跟住同佢講：佢話呢條河咧，隔幾個月咧就會有人浸死嘅。有啲人就話河鬼，有啲人就話水鬼啦。河鬼同水鬼嘅分別喺邊度咧？真係 冇分。 係啊，總之 唔同地方唔同玩法咯。 總之夜晚就唔好行出去啦。咁喺泰國咧瞓覺就唔好似香港咁啊，瞓喺張係打地鋪嘅。咁佢哋就一眼油燈啦，即係可能嗰度啲電力又唔係咁好啦，照住間房係啦。佢就瞓喺地下就望住個天花，哇！嗰咧咧就好多啲琴奴絲芒嘅，咁咧就佢嗰陣時仲係細，嚇到佢咧就大被冚過頭。咁佢瞓咗一陣咧，就朦朦朧朧咧就聽到嗰啲撲撲撲撲嗰啲聲，就係啦，有一啲好似人行木板嗰啲聲咧，夾夾夾夾夾， 踢住個拖鞋咁行 係啦，佢哋行嗰啲佢哋木屋嚟噶嘛，搭出去嗰啲咧。咁佢話冇理佢啦，繼續瞓啦。第二朝咧，佢阿姨咧就煮飯就行出去個河邊度攞水啦，即係行佢哋河邊住噶嘛。咁啊對面河咧有家人好大聲喺度傾偈，就嘈醒咗，洗面俾佢嘈醒咗，就洗面刷牙食早餐啦。咁佢媽咪同阿姨咧就傾咗一路傾偈咧，就一路食飯。咁佢又問佢阿媽咩事啦？見佢兩公唔好傾噶嘛。我媽咪話：尋日又有個細路仔唔見咗啦，仲未揾得翻啊。跟住佢就係咁同佢講：嗱，夜晚唔好啊！唔好走出去嗰条桥度啊！咁佢今日佢阿妈咧就同佢出去行街，行到晏昼先翻去瞓，即系翻晏。你知细路仔行到眼瞓噶啦，翻去瞓。咁啊，瞓晏觉啦，瞓到4-5點。嗰阵时咧个太阳咧 佢仲有太陽，佢就好好奇咁啊，行出去嗰條橋度啊，嗰個望落啲水度咧，嗰啲河水好清嘅，咁啊一望望到個水底，咁嗰啲佢咧就唔知點解佢有種錯覺咧，以為嗰條河好淺水，因為太清咧。你好容易見到底咧，你就覺得係淺嘅， 預測錯 係啦，你就會計錯嘅。咁你睇到裏邊啲魚啊，咁咧就見到下邊嗰啲魚仔遊咧，就有啲水草咧，下邊有啲水草嗰啲魚咧就喺度遊嚟遊去，係啦。咁佢諗住後生細路仔曬咁噶啦，諗住揾隻手去捉到佢噶嘛。點知咧突然間咧喺嗰啲水草度咧，即系下边有水草，有啲鱼喺啲水草度游嚟游去，咁佢又想伸只手落去捉嗰啲鱼啦。点知咧，佢一想伸只手落摸嘅时候，突然间水草度有个人头走上嚟， 咁都 系跟住用一对嗰对眼喺度发光，系啦，好似发光咁望住，吓到佢即刻走翻入屋啦。咁第二朝早咧，佢阿姨咧就急急脚咁又走过嚟揾佢，急急脚咁走过嚟咧，又翻嚟同佢阿妈咧话：隔篱咧就去河边洗衫，即系隔篱邻舍咧就河边洗衫嘅时候咧，就发现有个小朋友咧就俾啲水草啊落水玩啊，俾啲水草缠住咗，救翻上嚟咧已经唔得啦，死咗啦。咁下昼咧，佢同妈咪就冇出街。就喺度等啲親戚嚟啦，你好日都唔翻泰國，梗係多人嚟探你噶啦。佢又聽到一把好靚嘅歌喺度唱歌，好靚嘅聲喺度唱歌。佢上次咪聽到食飯嘅時候已經聽到個人喺度唱歌，佢媽叫佢唔好理噶嘛。咁佢又聽到有把好靚嘅聲喺度唱歌。咁佢又想行去個渡頭嗰度。佢又行去嗰个渡头嗰度，即系行嗰条桥出边啦。佢又踎低望下条河，今次好清楚去见到一个人喺个水底度。系啦，呢个人咧就长头发，咁啊喺水草咧喺啲水草度穿嚟插去，咁游嚟游去。 美人鱼咁样。 系啦，但系突然间咧，又游下佢，突然间咧游埋佢嗰度咧，就仲想伸只手出水面咯。吓到系啦，吓到佢咧即时。褪翻低啦，即系成个吓到坐低，吓到跌低啦。不过咧，因为佢太细个啊，就唔惊，咁啊游走去谂住再睇多一次喎。 系呢啲好奇心啊，真系。 今日佢又总即系嗰次吓完都未惊，仲想睇多次嘅，系啦，好啦。咁咧第二日咧就五六点咧，有班亲戚咧就嚟探佢哋啦。咁啊准备食饭嘅时候咧。佢又聽到嗰啲聲，又聽到人喺度唱歌，係啦，又聽到。咁佢慢慢行出去嗰條橋度啦，就見到阿個叔咧喺度打，喺度攞水啊。 嗯， 即係抌個桶落去攞水啦。就同佢揮手啦，即係同佢 say hi 啦，咁同佢揮手。佢話佢聽見啲歌聲咧越嚟越近，跟住咧佢見到有個人喺個水底度咧，佢呢一刻咧就大家你眼望我，你眼望我眼。佢又觉跟住咧， 佢仲用咧 系啦，跟住用个好诡异嘅笑容咧望住佢，令到个心咧哇好寒啊！突然间咧，佢就俾人扯咗落水度。突然间咧就俾人扯， 边个好诡异咁样对住佢笑？ 边个？嗰个阿叔啊！跟住佢咧，突然间就俾人一下子扯咗落水度啊！佢话呢刻，佢话咧，佢话我真真正正咧清楚睇到个水鬼系咩样嘅。佢话当时我冇惊，亦都用好平静嘅心话，佢都好犀利，咁细个， 咁有佛性嘅， 系啦，原来水底又唔止一只水鬼，仲有三只咁多。佢又咁，你一入咗水，你唞唔到气，就呼吸困难噶啦。突然间咧，就有个人扯翻我上水，原来就系对面屋嗰个大叔。 唔系， 佢头先同佢好诡异嘅笑容，系水底嗰人望住佢啊，唔系嗰个阿叔啊。 哦，即系唱歌嗰、那个。 系啦。系啦，佢话系原来就系佢对面屋个阿叔一嘢扯翻佢上嚟 打水个阿叔， 佢系啦，佢不断咁喺度嗌啦，即系可能嗌救命啦，用泰文讲咁啊，周围啲人咧就走晒出嚟，佢话吓到佢阿妈都唔识点形容啊，咪即系扯落去就冇噶咯， 系啊， 如果个大叔救佢唔切得扯落去，俾水草缠住就冇噶咯， 佢都真系系啦，好运啊真系， 系啦，咁佢咧嗰个大叔。 即係嗰個大叔同阿媽講：喂，你個仔啊，頭先跌落水，我掹翻上嚟，就嚇到個阿媽面都青埋啦， 青都面曬。 咁佢自己都唔知講咩好喎。咁佢阿媽同佢着好啲即係幫佢抹乾淨啦，抹乾淨啲水啦，就幫佢着好衫啦，就問佢發生咩事，佢一五一十就講翻曬俾佢阿媽聽啦。佢阿媽話：你知唔知對面嗰個大叔啊，留置咗你兩日噶啦？嗰個大叔話：見真係見你對住條河傾偈啊！即系见到佢成日对住条河倾偈啊！佢不断咧喺度插手咧，叫你唔好行埋去，你好似唔识听咁。佢亲眼睇到有水鬼系扯你落去噶，佢话见到水下边咧系有人扯落去，佢嗱嗱淋落水救翻嚟。佢话好彩咧，啲水鬼同你玩嘅。如果唔系咧，你以前死梗。佢话成班亲戚咧就见即系发生呢件事之后咧，成班亲戚咧就建议去个庙度嘅。咁咧佢就话去到个庙咧，就其实就有个驱魔仪式嘅，即系惊佢嗰啲唔放过佢啦。 惊啦，即系 系啦，类似 即系我哋打传统嗰套。 咁咧呢个佢喊惊嗰个仪式咧，咁我留翻下次先讲啦。因为话佢都好长，你话我 呢个故事真系长。 你话我哋啲观众几有心，写咁长。 系啊。 我讲都讲咗咁耐， 思路系好清晰咧， 系啊， 表达得好清楚嘅啫。 系啊，即系，但系佢系啊，我希望个现场都可以，我希望啲嘉宾现场都可以将佢即系第一身讲翻出嚟，好好多噶。 嗯， 系咪？因为佢当时讲咧，佢先即系有时你发生咗嗰啲，你真系我都试过俾水鬼拉，你真系好鬼惊噶。 我听啲师傅讲咧，佢话其实超度水鬼系最难嘅。 唔知 佢，因为我听过佢哋，即系我听佢哋讲嗰个原理啦，可能即系唔同嘅唔同家唔同派，即系各自有唔同说法。佢哋话因为佢哋喺水咧，因为我哋人啦，即系喺水度，其实咧有冇试过喺个水底度听嘢，听得唔清楚咁？ 系，唔系我潜水咪听咗啲呜呜声咯，啲水声。 咁、啊、但系我哋喺陆地度咁咩噶嘛？喺陆地度会同佢念经啊、祭忧啊呢样嗰样噶嘛？ 哦， 佢就可能就系、是。即系可能系咁样样收得唔清楚啦，我 get 到个意思就系同埋另一样嘢系佢哋即系走嘅时候太痛苦啦，你系慢慢咁样冇咗嗰个冇空气，慢慢系啲水入咗落个肺度系好痛苦噶嘛，就唔系，所以佢哋嗰个口怨气太深系真系好难可以令到佢哋超脱咯。 系。不过即系欺山莫欺水啦， 冇 错。即系我都试过，喂，唔系啊，俾水鬼掹真系好恐怖喎，真系依人搵只 嗰啲力真系唔同 嘅，唔系喺度扯你落去咁样噶， 唔系嗰啲力真系唔同噶。 我好记，如果当年如果唔系呢个命，即系未够钟咧，就俾个扯咗落去，我又系俾人掹翻上嚟嘅，嗰个人都唔知喺边度。边度走过嚟嘅？总之我明明系见到个码头个膊咧，一路见到自己一落去又上翻嚟，一落好似人咧好玩咁啊，好似戳绳咁啊，特登戳你落去。跟住戳到咁上，突然间我浮翻起身，嗰个人就拉咗我上去。 同埋个力度系唔同噶。 系啊，但系一边嘅啫。 无情力即系唔。 佢系扯你一边脚嘅啫。 系啊，如果系有人同你玩，因为细个嘅时候咧，同啲小朋友咧去泳池玩，你佢下边点样会整蛊你噶嘛？去掹你只脚噶嘛？ 唔同嘅。 你一踢佢咧，佢就会就走噶啦嘛，踢晕佢噶嘛。 系啊。 但系嗰啲力真系唔同噶，我听过有啲即系试过咁样嘅情况咧，佢上到嚟只脚瘀晒啊。 咪有啲好似黑痕咁咯。 系啊，瘀晒嘅，问佢哋痛唔痛，佢哋又话唔痛噶。 唔痛，同埋咧，你如果拜完晒嘅啫，嗰啲黑痕就自动散咗。 哦，佢都 keep 咗几日，可能佢冇理佢啦。 你唔搞嗰啲嘢唔退噶， 系啊， 系好奇怪噶。 佢都会蹲咗一阵先咩咯？阿 Esther 同阿 Danny 问我头先个故事系咪啊？阿 Danny 问我发生喺边一个年份？阿 Esther 问边个码头？我真系唔记得，因为咧听太多啦。我可能迟下如果可以问得翻佢咧，我问翻佢系大概几时啊？ 系啊， 好啊。 今次我哋又多谢嗰啲投稿俾我哋嗰啲观众啦，记得。记得啦，有咩就去我嗰个仙人灵异通讯站嗰度投稿啦。你觉得你上嚟惊咪咩咯？你咪写咯，跟住 like 我哋个 YouTube 啊，或者同埋巴打台个 page 啦。下个礼拜咧，我哋澳洲嗰个 May 姐咧就翻嚟上嚟做我哋嘉宾，做个预告先。咁佢咧就会今次话要同我哋讲下问米啊嗰啲咁嘅嘢，即系喺嗰边啊。 澳洲 系啊，咁 May 姐讲啲故事都好灵。 仙人，我哋讲漏咗。 我应该在我们的要 share 回我们的重温和我们 live 的时候大家都 share 回我们的节目，那给多些人不同地方不同的吓都可以听到看到。 是啊是啊是啊，就多些 share 呢，反正我们又免费的。那我们一录好那个广播剧呢就会播给大家听。不过今次这个广播剧呢就第一个写呢我又不想落咁多咁重味啦，怕大家的神味被符合到啦。这个莲花冇咁重。 由浅入深啦。 一整好呢我就播给大家听㗎啦。 拭目以待啦大家。 今次呢就差唔多啦。咁我哋下个礼拜。 下再见。 阿 May 姐就返嚟啦。咁我哋同大家再见，同大家见面。拜拜。 拜拜。